好，翻嚟第四节喎。 第四节系啦，我哋隔咗两个六嘅第四节啦。 系啊，咁第四节咧，嗱，咁我哋不如讲下解放军啦，系咪？第四节，咁咧就第四节咧讲到咧，就当然有悲有喜啊，吓，即系讲到解放军就，嗱，我哋先讲咗啲咧吓比较热嘅嘢啊，咁咧就呢个咧就大家系咪之前咧成日见到咧解放军咧成日都绕台湾，即系不停咁绕住佢个岛咁样不停飞噶嘛？其中一个咧你最常见嘅战机咧就叫做运八啊。 运八 系啦，即系如果咧你见英文咧就叫 Y 八嘅，即系国语啦。运八咁呢个运八咧，其实咧原来喺中共入面咧，佢个解放军系好出名嘅。佢出名咩咧？就出名咧佢呢个机型啊，即系佢个机型咧系够咩咧？够generic 嘅英文叫做，即系咧你乜嘢都用佢嘅，万能嘅佢，可以攞嚟做加油机， 系 可以做电子干扰机， 系 攻击机， 系 可以攞嚟做嗰啲叫咩啊？侦察电子侦察， 系 咁咧就你谂到都有嘅。咁全部都用呢个运八做个载台咯。 咁 AC-130 都系做咗呢啲咁嘅嘢。 咁AC-130劲好多啦。 劲啲啊？你讲噶啦。 AC-130劲好多啦，系嘛嗱。咁嗱，讲翻嗱，点解咧？因为首先咧，运八咧，其实佢系抄咧以前俄罗斯喂苏联啦，以前一架嘅系啦。 N 几多啊？ 即系 N 乜乜嘅，我冇记错就好似 N 廿二系嘛？即系 N 几嘅。咁呢个好早噶啦，其实讲紧。咁呢个运八咧，佢咧当时咧就好过瘾过。原来咧当时。就江泽民年代，大家记得哦，即系1990几嗰阵时啊。咁嗰阵时咧，原来咧，解放军咧嗰阵时系想买咧，系向以色列买嗰啲咩咧，就叫做空中预警机。 系， 我哋叫预警机啦。 系， 咁原本系想买呢啲叫空警嘅，点知咧，去到最后咧，唔卖。咁点解咧？啲人梗系明白来自美国嘅压力啦， 系， 同埋来自台湾压力啦。咁就话你唔好卖俾佢啊，咁样。好啦，最后以色列你知啦，大佬出声，细佬就做啫嘛。就宁愿赔钱都唔俾机俾大陆，咁咧江泽民就爆嬲，咁啊据说就话嗱，我哋点都要搞掂佢啊呢剂，即系完全系中国人嘅颜面啊，一定要做，咁咧搵运八做啦，嗱佢都老人家佢都识，搵运八做啦，咁运八咧好似系全能乜都识咯，咁就搵运八嚟做一个空中预警机，嗱而家大家咧如果睇国内有个叫空警200嘅，就系佢啦，就 系 用运八做嘅，咁就空警200。咁咧佢做到点咧？佢可以做到有支平衡木，如果 Alex 你记得系咪啊？有支平衡木噶嘛，同埋圆盘佢都有，咁咧就两只佢都齐嘅。咁咧运八基本上咧佢好使好用到咧加油机啊、电子机乜嘢都系用佢噶啦。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呢只机原来好容易跌噶，即系咧原来就算喺前苏联用咧，佢嘅失事率几多咧？系15%啊。 好， 即系咧你飞100次有15次会死人啊！你记住呢啲机唔系战机，佢一死人咧就真系死人噶， 死成机噶啦！ 即系佢一跌咧就成机死噶啦。 要咩原因特别易跌咧？ 嗱，老实我相信系同个引擎有关系嘅，同埋个气动外形都有啲可能有啲关系。 Okay. 即系咧变咗咧，如果佢一失事咧，个 maneuver 即系佢唔系咁 maneuver 咁易救翻啊， 咁容易咧操控到啊，个可操控性可能比较低。 系， 咁变咗呢架机失事率就高。嗱，试过咧，中国衰到点咧？试过咧，曾经有一架机咧，系有啲所有嘅最先进嘅工组人员、机组人员，同埋咧嗰啲科学家，同埋咧系又有将军级嘅人物。 哇！一镬熟， 一镬熟，死咗几多人咧？死咗30几人。 哇！ 好似40人添啊！ 哇！ 咁咧，点知咧佢哋咧就因为咧啲人怕死啊，咁佢哋有个通报机制，就系如果死超过30人咧，要查明原因嘅。 系， 佢哋就话29个咯，咁死 话。 哇！结果俾人督穿咗。仲要系好高级、好高级、好高级督穿咗，嗱边个名唔开啦，好高级。跟住咧，结果咧就终于即系嗰啲人就死梗啦。咁啊查翻件事咩事咯？咁咧，但我想讲，即系死得太多劲人同埋死得太多人，即系呢个咧系寡妇制造者嚟噶。我相信喺大陆嚟讲， 边都 mixer 系啊，即系寡妇制造者。咁而家咧，今次嘅遵义跌咧就系、是、有网民咧就影晒成个过程噶，好紧要噶，真系炸到。咁咧即系无一生还啊！成件事又系，咁其实咧呢个咧，我觉得对空军嚟讲一个挫折，因为之前歼十五都出咗事啊，咁而家咧运八同歼十五两个咧都可能系寡妇制造者喎，系啊，咁当然有啲网友实唔认同啦，话喂歼十五唔会啊嘛，嗱歼十五咧其实仲系有好多问题噶，例如咧 Alex 常讲嘅，佢重得滞啦，重得滞咧着舰嘅时候咧就会点啊，嗰啲降索就扯唔住啦，咁啊出事啦， 系啊， 但其实呢度都未出事啊。佢出事系个本身个机咧，有时咧佢咧抬起，即系我哋未有个工角抬头咧嘅时候咧，有时佢咧控制唔到啊，架机会跟住咧抬得劲咧就系角度会反啦。 哇！ 跟住咧试过几次就咁样，试过几次咁样炒机嘛。 后空翻呢个， 即系话咧呢部机咧嗰个可操控性都系唔够咩？唔够我哋讲 F 18嚟 EF 嗰啲好啊。 即系功角唔系细，但系部机可能重得滞，或者佢个可操控性低，咁变咗咧系会出问题嘅。好啦，咁下一个咧，我哋讲歼十六啊。 系。 咁歼十六嗱，大家睇个样咧，其实你觉得又系嗰啲苏系战机啊？ 一定系啦， 即系苏系战机嗱。咁 Alex 都睇得出呢个系苏乜啦，系嘛？ 系啊，苏三十啊， 系嘛？苏三十嗱，佢咧其实咧系会似抄苏廿七噶嘛。 系。 但其实苏三十咧就系对地攻击啦。 系。 系咪咁咧？佢咧就会有少少襟翼咧，你见到喺前缘。 嗰只苏三十就系主要对地攻击噶。 苏三十系多功能战机， 多功能战机， 多功能，即系意思系可以空战。 哦、 但系佢亦都咧会做埋对海对地， 即系类似 F 十八咁啦。 系啦系啦，做埋对海对地啦。咁佢个即系佢当然佢嗰个甲仓啲会先进啲嘅。咁、 okay. 所以咧歼十六咧而家咧嗱，你唔好计歼二零，佢系最先进噶啦。 哦， 你唔计歼二零，佢最先进， okay. 因为佢人冇得隐形嘅。 系， 但系佢超先进。咁先进在哪里咧？佢有好多甲仓嘅， 系 有镭射甲仓、电子甲仓、干扰甲仓，乜都甲仓都有。咁佢变咗咧，佢就可以执行超多任务。 啲甲仓咪就黐喺机身上面一啲嘅组件。 佢啲甲仓咧，其实可以夹喺机翼最边啦。 哦， 可以夹喺下面，例如话啲副油箱，你觉得嗰啲位啦、 哦， 或者夹喺机尾啦。嗱、哦，夹喺机尾咧，如果你个垂直尾翼咧，如果你有印象，就有一架叫歼十。咁嗰架咧就叫歼十 B， 系 歼十 B 系有呢个嘢嘅。 嗱，讲少甲仓嘅咩咧？甲仓嘅最早应该 F 十四先有。 哇，好早啦 ！F 十四嗰阵时候咧，就因为呢、這个嗰阵时个 F 一一一啦，即系个土团啊， 系 即系叫 General 大咧，咪而家公司咧就想 propose 呢个 project 咧俾呢个美国海军， 系 就话诶、哎、你海军都可以摆到 F 一一一嘅，咁最尾一样嘢咧就失败，因为 F 一一本身太重啦， 系啊唔得啊， 咁咧呢个格鲁曼咧想争生意， 系。 咁啊，呢个嗰阵时 F 十四嘅设计原本系 for 呢个空战噶嘛， 系咯， 空战咁啊，咁啊点可以做到呢个对地攻击咧，或者轰炸咧？咁啊，如果加咗个红外线甲仓咧，就可以掟呢个炸弹。 系， 所以咧就开头呢个防甲仓出现咧，就系呢个 F 十四先嘅。 即系其实调翻转系因为佢要补飞。 系啊， 所以佢就发明咗呢样嘢。 系啦， 但系发明咗先发觉原来好用。 系啊，因为一个空战机嘅战，主要为空战嘅战机上面咧就加一个红外线甲仓咧，咁啊可以做一对地攻击。 同埋因为你灵活啊嘛， 灵活， 我拆开又可以即刻空战。 系啦，咁同埋 F 十四本身系可以撑开阵型，又可以低飞咧。 系啊， 都有个好处嘅。 系啊，所以就会好咯。 所以 F 一一就失败咗啦。 系啦，唔系啊，应该咁讲，可能 F 十四抵玩啲咯， 抵玩啲，本身有啊嘛， 又唔使改装咁多嘢， 改唔到啦。 嗱，但系讲翻歼十六啦，嗱，歼十六咧，而家咧，嗱，佢咧就即系啲人咁讲啦，其实佢系仿制呢个苏三十噶嘛， 仿制定系呢个授权啊？ 嗱，仿制啦， 仿制 冇授权，人哋边有授权俾你啊？ 梗 系唔会啦，仿制嘅咋，即系等于你觉得人哋苏廿七有冇授权你歼十一叫歼十一啦？冇噶嘛，人哋授权你生产苏廿七啫嘛，你啊自己改名叫歼十一。 哦， 系咪咁样？即系等于 Alex， 我今日见到你，第二你同我讲你唔系叫 Alex， 哦， 系咪？你叫 Alexander， 咁我处理唔像嘅，系咪？咁、okay. 你变晒样咁样，嗱咁咧，所以咧呢个歼十六咧，依家咧就点咧？就摆喺东海啦。如果大家有印象，你睇翻我以前啲 video 啊，我讲过嘅，我话我应该摆东海嘅呢架嘢。咁点解摆东海咧？因为其实咧呢架嘢可以对海对地噶嘛。 系 嗱，南海佢冇对手嘅，因为南海咧越南咧佢唔敢同你打噶。 系。 跟住咧，你讲印尼唔敢同佢打噶，佢都成个东南亚冇人敢同佢打，咁佢会唔会打美国啊？佢又唔够胆打美国嘛，咁所以其实佢摆南海嘥气嘅，咁倒不如摆东海。 咁南海摆啲咩啫？ 歼十一咯， 歼十一即系对纯粹对 歼十一都有对地嘅， 对地， 但系歼十一就主要系对空会好啲。 哦 ，OK， 主要系对空。如果佢对地要摆甲仓， 哦， 就系佢嚟紧出嗰只歼十一 D， 哦， 歼十一 D 就系有呢个功能嘅。 哦 咁但系咧，如果你全都嗱老实啦， 即系好似 F 十四咁，大家夹仓。 如果大家咧国内网友吓，如果你好中意 J 咧国内战机嘅话咧，你真系要小心留意， 因为 J 系嘅，都叫 J 嘅 ，J 系系啦，即系我嘅意思系咁。 千十 J 啊， 你好中意嗰啲 J 机咧，嗰啲 J 系咧，你要注意咧就系佢咧 J 十一 A、J 十一 B、J 十一 D 嗱冇 C 噶吓 ，J 十一 A、J 十一 B 同 J 十一 D 啊 ，J 十一咧你发觉系好多噶。个数量系多到咧，系你远远多过 J 十一 B 同埋 J 十一 D 嘅， 即系未 upgrade 啦嗰啲。 嗰啲机咧系旧率同苏廿七一样。 系、哎、 个问题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本身个机壳咧，本身佢系唔稳定嘅， 好 容易咧会出现一啲金属疲劳啊，或者系一啲弱化。 即系冇原装诶， 佢部机其实咧，如果超音速咧 系 会出事噶。 系 系啊，你亚音速冇事噶。你不停超音速咧，佢会出现一啲疲劳。 但系呢啲苏廿七可以音， 苏廿七系呢个问题嚟， 可以 2.5 音倍。 但你唔可以成日都 2.5 咯，同、 okay. 埋你够唔够你维修咯， okay. 变咗佢个后勤好大问题啊！苏廿七 所以点解佢最后咧，依家要出苏35啊，就系、是、要解决呢个问题，强化翻嗰个设计。 即系原本苏沙27 系争啲嘅，系争啲嘅。 即系原装嘅苏27都 有呢 个问题， 系啦。所以 chip 就一样继承嘅呢个问题。 哦， 所以你话唔系即系仿制就咩啦？ 咁都系 App 15， 个问题一模一样嘅。 咁 App 15好啲，我用40年喎。 咁计啦，计啦。嗱，我讲翻嗱 chip 16咧，就依家会摆东海， 系 摆东海就大家知佢针对就系、是台湾， 系 同埋日本、哦。其实第一系台湾。日本是其次，日本是房子来的，台湾才是建的，这样咯。那大家再看一下签十六，应该它主要会摆在东边。签十六现在是、解放军最劲的。 但它摆在岛还是摆在海边岸边先？ 它 suppose 签十六应该现在摆在什么舟山啊，摆在、青岛啊，即完全 都 是摆 在沿岸的。 东岸沿岸，或者摆在例如说我们可能讲、福建啊嗰边啊，浙江啊嗰啲位啦，咁、 okay. 全部都摆呢啲位噶啦。咁咧，大家你预咧呢啲咧咁嘅航空兵咧，主要咧我哋叫海军航空兵啦，主要就真系针对住台湾嘅西岸。 哦、 然之后我哋嚟紧我哋出嗰啲咩001啊002嗰啲咧，就会针对台湾嘅东岸。 哦、 到时咧佢就会两架航母舰夹一个北台北出面同埋台南出面。 哦， 涉住唔俾日本同美国入嚟， 哇， 系啊，不过呢啲有排啦，呢啲2030都未到啦，系、 okay. 啊，呢啲就即系吓，如果我哋、nice. 我哋未死，继续讲啦， 到时都唔知咩日子啦，到时 系啊，未死继续讲啦， 哇，呢、這个好 J 喎、 啊，哇，呢、這个真系咧，哇 ，J 到出血啊，呢、這个又系真系，哇，我呢啲我抡咗好耐啊， 系咯， 我因为我有一个好怀疑嘅态度，不停抡，咁咧嗱，讲翻今次呢个解放军咧，就 信咗未啊？ 啊， 信咗未啊？ 半信半疑， 半信半疑啦，哎呀， 嗱，我想讲装系真系装咗，但系问题系咪电磁炮先？是装了是不是电磁炮？ 我估不是水枪啩。 嗱，呢个解放军咧，佢咧就好滚。佢哋咧，依家咧，如果你睇 CCTV 咧，狂追啊，就 系 讲咧，佢哋已经装咗电磁炮。咁大家如果你有听我讲咧，知咩叫电磁炮噶啦？就系如果你唔知咧，你就睇呢个嘅变形金刚。变形金刚咧，我冇记错，好似第二集系咪啊？就讲咧金字塔嗰阵时咧，就美军咧出咗个电磁炮，一嘢打中个狂派只金刚啊，打落佢散咁就 系 嘛。咁你谂下嗰只就当然嗰个就系假噶啦，那个电磁炮睇落好科幻噶嘛， 好科幻嘅， 坚嘅就唔系一个镭射嘅嘢啦，而即系一块一个弹嚟嘅。咁呢个电磁炮咧，依家咧美军未话整嘅，咁依家咧电磁炮咧美军整咧就原本装落个 DDG 100，即系我哋讲个朱雅特级啊嘛，系咪嗰嚿嘢度噶嘛？但系而家衰咗啦嘛，即系美国系整唔到嘛，整唔到意思系咩咧？佢未必技术整唔到，但系佢太贵啊！ 哦， 整即系唔襟整啊！即系我整完根本都唔用嘅。 咁而家就点啊？摆咗喺度。 咁于是佢哋应该嗱，我相信佢哋而家嘅方法咧就唔系放弃，就系、是、要揾一个平嘅方法搞掂佢。 哦，即系要将佢再平啲， 经济啲， 经济啲， 经济啲。 依家呢样应该揾日本仔做，日本最叻。 唉，但佢唔放呢招俾佢噶，啲技术太劲啦。咁但系而家大陆咧就反而调翻转，就大陆因为咧佢平就 O K， 系 咩？但系佢就唔够劲啫嘛。咁、 哦、 所以咧，就算整一个电磁炮，嗱老实，嗱个功率你可唔可以做到美国咁强先？ 系， 同埋你可唔可以嗱？佢未试过做实验。如果大家睇咧，佢一段片咧，咪可以系咁穿过板嘅，穿廿几块钢板噶嘛？喂，大陆得唔得先？嗱，做咗未先？ 其实咧，我 未睇过啊。 其实我点解会摆觉得摆喺架登陆舰上面咧？ 系， 就因为佢个甲板空间够大。 系，暂时 摆好多电池，好多发动机喺度。 系，系啦，阿力先系啱。 我觉得系呢个原因。 啱嘅，因为佢架嘢够大嘛。 系啊， 系啊。但系你知唔知大陆 J 系 J 咩咧？就话哇，如果我哋啊连呢啲咁旧嘅船都装到啊，新嗰啲无敌啦，系咪？嗱，而家 J 紧呢样啊。但系我哋点解话佢要摆个936度咧？第一，就算出事咧，呢架嘢都可以退役噶嘛。 系啊。 第二就系呢嚿嘢够大，基本上咧佢拆晒所有嘢咧，装所有嘢都冇所谓。 摆好多嘢度， 可以摆好多嘢。系啦、 啊， 所以入面啲嘢已经唔系以前936咧呢个登陆舰嗰啲嘢嚟噶啦。 系啊。 仲有就系、是、依大陆咧装到呢个电磁炮之后咧，佢哋据称就系、是、喂，你有咁多电咩？你又唔系核动力，你边有咁多电？就系、是、如果大家记得佢系咪个叫马伟明教授啊？ 是 就专发明呢个嘅咩咧？就嗰、是、啲电力改装啊，即系佢话咧，我可以将啲电咧一炮过谷晒俾佢嘛。 哦、 其他啲就可以暂时可能举例啦，例如你冲冲下凉啦，你电热水炉咧就冻晒噶啦。 呢、這个即系好似 Alpha 嗰支吓、啊、电磁炮啊， 阳离子炮，阳离子炮， 阳离 子炮啊 ，Cat Eye 系啊，一成个城市崩每一支。 哇，阿Alex，你呢个真系，你呢个比喻真系超正。 半个日本停电就唯一炮， 系啊，就唯一炮。哇，哇，你呢个比喻真系正到无比。哎、真系，所以咧系啊，呢个电磁炮咧，嗱，你话解放军会唔会可能 draw 几个舰队俾佢用一炮？ 成架零一借俾佢用。 借俾用下， 泵奶奶妈泵住俾佢， 系奶妈泵住俾。咁所以咧呢支炮好紧要。如果你俾大陆搞掂呢支炮咧，其实美国咧一定好嬲啊！呢次即系一定会动全国之力同你砌过死过。呢、這个正嗱，我哋讲都得啦。嗱，讲埋真系要快啦。呢、這个咧就原来咧，大家睇咧002航空母舰咧，即系大陆啊。我听讲咧，依家系个长兴江南船厂。嗱，呢个咧，呢个船厂大家咧就真系要拭目以待，因为呢个船厂嚟紧咧系我哋大陆咧整航空母舰嘅主力嚟 嘅。即系大陆版嘅 New Newport 咯 ，New Newport 纽斯纽布斯嗰个。咁咧呢个长兴岛咧呢个江南船厂咧，而家咧应该系中国第一厂嚟噶啦， 最大啊！ 因为咧佢劲到点咧，佢劲到系可以连续做咧几架零二 D， 仲要做几架零五。零五，如果你记得咧，就是、超过一万吨嘅。 好似 Newport New Shipbuilding 嗰个船厂嗰条臂都似系中国做嘅，呢啲吊臂。 系啊系啊，因为依家中国制造啊嘛，啱、 哦、 噶。嗰啲吊嗰啲嘛， 吊臂系啊， 系啊，龙门吊叫做。 龙门吊系啊， 全部都系呢啲。嗱、所以咧，依家大陆咧最恐怖地方咩咧？就系嗱，佢技术可以唔高，哇！但你要佢做几大都做到， 系 好恐怖。嗱，而家呢个零零二咧，佢系咩咧？嗱，大家知咧，依家砌船就好似你砌模型咁啫嘛， 系啊， 系模组化噶嘛， 系啊 ，modulize 噶嘛， 系、啊、 一个一个 module 咁样砌好啦，然之后咧就你要边嚿咪装边嚿咯， 系啊， 咁咧就以后换嘢超快啦， 已经系龙骨都唔使铺啦。 大陆系唔用核电力噶，佢唔用核动力嘅话咧，佢唔使切嗰嚿嘢出嚟嘛，第时 系啊， 仲方便。所以咧，依家佢咁样组装咧，嗱，依家佢哋话齐晒啦，争装嘅啫， 即系嗰啲配件一嚿嚿嗰啲已经齐晒喺度。 嗱，据说啊，据说你知成，我哋都唔知噶啦，即系吹啫嘛。嗱，依家呢张图咧，我想讲系，当然系空拍啦。 系， 如果你喺地下，你睇唔到嘅，地下咧系有四米高嘅墙挡住嘅，你睇唔到嘅。即系你如果我同 Alex 依家喺出面睇咧，有四米嘅墙等住我哋，我哋乜都睇唔到嘅。 OK， 但系如果空拍睇晒、 哦， 其实佢可能特登俾你睇嘅。 O K， 俾你睇冇所谓啫。我依家就摆明做航母舰，系、嘛？即系做到咁大，咁咧啲人话我今年可能有机会睇到啊。 系， 哇！你2018其实好快啫，你做咗冇啦？有啲人话其实呢嚿嘢几时做咧？系2016年开始做嘅。 系， 但我唔信。如果你做到咁样咧，你应该系2015年或2015年头就开始做啦。 不过你组件可能预早已经做紧噶啦。 系，咁但系老实啦，你点解咧？我话佢咁迟先出咧，就是、因为佢仲争拗紧，佢要用边个弹射器。 哦， 嗱，弹射器就梗噶啦。 系， 嗱我嗱，其实嗱老实，我都系估噶咋。 系， 大陆啲人就话一定有弹射器，一定有。 系 ，must 嘅。 系， 咁但系佢蒸汽定电池？ 系， 而家佢哋个个咧有超过八成人都觉得系电池。 系， 佢哋话蒸汽点解唔出咧？就因为佢见到美国好多蒸汽问题， 系 就唔出。就出电池， 但电池美国都好多问题喎。 咁佢哋话自己劲啊嘛，系、 哦、 嘛？咁啊，听住先咯，好嘛？呢节嚟到呢度先。 好。